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潘经理是气呀，什么子？哦，浮动那个高三不会得编制个，顶顶恶意么？什么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黑嘞，奔到口口磨鼻啊，磨鼻啊，把得像粪鼻。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这个人啊，把你们才讲我难看，你那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个小姑娘生个漂亮，谁来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很大，得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向，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啦。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当瓦人，离避难逃出门，直到今日无音信。我待着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随做新官人，构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孙那个叫韩定，得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娃亲，孙狼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些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一气啊一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女娃。夫妻两家的交把体力。红落千军送日东方，海宁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巾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脚拼命跌起，两脚逼迫伸直，好不容易我的方巾我的两只过得了。 潘经理姑丈宝，小姑娘来贴方巾子，这姑丈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的嘛，不行。 根本得贴呢，哪接贴？马上就么接贴？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嗯，没办法，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发觉天方巾比土方巾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方巾。 哟，一个难为你们身体，一个。 呀，那百姓带着侬，哦，带着，怕难为人。从打开搿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个。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个都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厨房不动了。那么糊涂郎，你要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呢。嘿嘿，这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十，后仰高人一等。那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没扣你半年一两关。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破就你搬运来扣啊，等于心房里必必行。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呀，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家？哦，对着，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破内为定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三个人我无位置告诉我让我哭里不去玩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告诉清爽的哎呀自个夫妻子呀破上个内为定呢话得不周起让我破进里的心目当中个斧头上杀得一上一刀所以把周来个魔瓜盯了上帝了让我心你这问君千万别天哟那么不叫一年呢说你铺进你行个斧头让行子不人家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不拿扣得进你要爱心盯了我的可不拿扣得进你们分扣进斧头让他扣得了清清爽爽中当时高些哪扣个以前一口嘛杀家内口标志漂亮口的斧头浪啪碎啪架射声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 口径的大概压飞动血口这口径是靠上门就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杀去靠你头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都无邪路啊对死光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放大了 那得邪不出来着没准啊我腿子舞得不了呀 放在这样被踢你的学生地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这谁谁是我呀 也还得了这个一个斧头了我当时一上一刀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前可以办好我这个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办好我弄给我我也弄来办好你了嘿喂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个娘子，侬西雅虎为特难改哦。 哎呦，个绝无听不懂之外， 侬要不能呼吸了特难，侬就没办法呀。侬不特难是要去吃苦死改。 那是更高些外国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侬来讲不难听呐、哪一天，侬在金房之上把手并埋，长大后命侬上他门，长大见侬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舞蹈郎还是奶粉特高些，哎，我说女娃买准粉特给，搿么子干？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来动地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动地，我八堂做不清位置也动地，我穷不够特不起翻，搿么子干？我另外再加把那一两银子翻来里地，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家女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些生意，风吃一半娱乐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哪特得起高兴呢？我在你那边，长大我面孔一白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哥讲山上飞，女娃飞飞还是飞？你是个再飞，我送张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苦死啊！ 吃苦死！ 哎，吃苦死！ 说个代名章。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直都盼着你拍板呢。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苦死，苦死非要吃。那么他盼着你，盼着你非他吃苦死，我不是他是人莫不人亲与谁明送过举杯敬饮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八大雷贝这等安的兵西雷挑翻啊真我真不白发了这是个样子哟、 哥哥一回我们无人明白长到外地上是讲必告假婚李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啥啥地里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关上我也做了地不帮你他谈我偏在外地你心为不怒所以我们告不了是讲傲是讲内裤的浮动了 亲弟，不拉他们听进来回去，你别夸妇女没讲给，那你两家的是不配了。你想着，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别伤心得给，你别哭着啊！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难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为屁难怪，不然唔说，但是们张大木家个一担银子，随时讲八八岁八光个菜。这个我讲出来，挂得翻挂那个还是那还是属于黑给哦。 嘿，个富豆佬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身上许多银子，请我做着打包着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办？皇帝去，等一些暗门通起来也办不脱个。对，换了外州生来，谁搭在门首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去呀？ 你这罗大就拿来问我娘子，可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后来侬父母再一说嘛的哩、哦。 你养娘来这是一个啥？哎呦，我说的做你个，可不是俺这么在亲家里去待过待过。 我的 啊，你都落亲啊？哎呦，可不难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登特两年。 我一的。 咋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处，明的别个胡同上为啊，可这么难办呢？我三个十岁娘子闺蜜不坏啊，坏不脱完。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今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唔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吧？你既然唔把大火起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 啊、 你不要喝奶，我分讲我了哇子个，是个。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家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在里下，我的门啊的在过帐铺，我困了啊的。你里下嘛，我在高浪上去忙忙设备，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回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这不最不成。我就几乎会吐了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走之亲，我们每次的还是要勾引个娃子。实在嘛，你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福头老真是世高老像善于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不等他给他一直拾物去，不是一个斗志精。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了，张大我晓得我个情况，上去我个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问题只有两点了，要么干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帮你套套，回出去分牛干，干不糊涂了，得里忙忙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呢，面孔内口子嘛，人傻头的嘛，我还是孤立这样。根本呢，人二鞋子嘛，面孔灯样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是的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让自家的黑人肯放我办，我是不跟男人那家，连分牛也有，不肯也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歇，你认为温床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分外的搞不糊涂了，我批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爹二爹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面云春盖。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真的搞是不边之呀，哎呀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个。真定告不理，你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讲，那必是日本人个做吧？不过再想，日本人最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日本人还吃高嘞。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不生俱来。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如果男人还高住还打三个家。 提到加州一下买下我海里道浪离开我道上两高的道德路道是路道是的又大了 又大小啊我说这大浪众卿大肆杰作倾听我一个字幕啊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是个是刚刚哪门人啊唱几句唱的 为得我

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在侬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早，来到搿个四处不动三号门前，但是李纨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房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侬都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去一拍有大的，阿谁都有戏看。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珠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呀、啊！恭喜阿爸，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范先生喂。看见搿位范先生，加上会得面孔红，心会得铁，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缝隙的一刹那，搿个范家子也是眼睛问题傻一亮，但是可惜，上天搿个招呼太多，哪只有两个字？说的范家子啊，搿两天不动。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近。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的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听的光， 那不是我听。我是正巧路过 去。是啊是啊，来来来，哎呀，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啊，把那个范先生招呼屋里坐一下。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三张桌上，可是东间，北方人叫炕。 哎，哎，椅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去搞民办大学。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同地啥人称？他是爷娘没同地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的又没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对你个大弟们，你个擦皮的不擦皮的，他哪位娘？ 爹爹妈妈在东地上个名堂，这个先后是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先来是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先这个先后是外边的口口卖光山，一旦旦听下来，爷娘下岗工人，我别无职的。不是，那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个人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台上向自个吃完后背茶拿起来，随手一抖，大碗不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范爷，请喝茶。 范家是个杯茶你敢吃呀？上次你看个杯子浪将坑要计划有计划。不不不，我吃不够，不够。 冯氏对着阿叔忙忙，总是听他啥个样子的，押进过来。范爷就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餐客之后，当着你范家日个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是道。当个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吧，超过跟水，在太阳光里下一只玻璃杯呀，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过来，打开一杯白开水。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神医？这个水是啊，多谢了。手杯都起来。哦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昨夜弄夜吃，阿个弄 那会跑开始吃这个事情好了，地把我欣赏我的该懂的挺心的，非要等了该的太大吃松吧。那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 你们坐你们坐，我走。 松散王一起 啥结果阿苏拉还没一边的看等到一代治愈他了，似乎他一个人是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头皮的黑我下的那百姓上好，但是两方的对立的总好了黑，听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的子们多长子了往年鼻子塞 可外家是好让人预后上帝来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的上上空一句黑我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口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过浪向插着一张三寸暖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眼睛，随着门里个位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哪个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夫人，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好，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后来你就不晓得，好的照片才是好办的。 哦， 哎，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那那个。 喂喂喂，你在听啥的吧？三个面孔五个脸，好的三个脸都挂不住啊！对。 阿哥子，恭喜我这个人帮了，非常有点太意了。阿哥子，是不是外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我让姑娘们这个袜子摊打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各种经历，侪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三四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三四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蓝香分区，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脚，立至三四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看，胖说是门里晃一下子来。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在，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不，要尽力气。不，我要问一下。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我吃五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买个光鱼袋袋。 蓝色的裤襟上五块的眼珠子线，叫我打出来。趁新郎很福的往那塞袋袋里，但是该是反向的，总归也走不出。但是不一样不少，一心地把那个三柱的扛他不能多两个母亲，那龙翻起来。袋子上像一张旧板子，灵机一动，细脚先跨。五块的拍起身来，忙着搬住我的一扛。那范先生，那又要走了？ 不， 哎呀，要走了，不好，那放心啊，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粮呀？ 差不多，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少不送我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了，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金子一分五块很深一点的五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鱼的谁是破人勾一不起，那个位先生 要举证，我今朝就应该为送你啥个礼物不能？但是屋里向一贫如洗，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事呀，小子。刚刚各位裴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当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看里搿两高的一切气的眼睛都来着。照片拆开，马上举办出我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细家说的狂，搿么呢哈，要讨好的。一派好无常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哪张照片刀刀的星星，我扳子扳一扳，后面人像锁子一样锁出来。樊先生， 老三，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樊家玉，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去去不不不，趁风心上顶还忘记的皮夹子，一口心里像只生字板，哎呀，不一样啥？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思想到该那位来得了，房子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班里头个姑娘的声音，阿外这个缝隙下头胖不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的，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里头不知啥地方来，啊，一个精神上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吗？ 有啊。 我晓得我文德人都屋里头写的。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我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在哪里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怎么是两包，让我扣扣吧。再过来，刚要想搞开来，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搞是跟阿弟不是民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这要么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子？嗯，这你放心，我爸子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嗯，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才让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要送了。 Thank you. 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称。你哪知下怎么有晨光，你是在叫意，你是无论疼而羞日真，真心真意真心心。 放心， 不放得了。哎呀，你刚才先生居然在这里唱的这个能力介绍我领的姐姐干嘛呀？ 给我进来。人家是晓得这个阿叔了让不放心子。 我有心里想的有啊，这一把个夫人有呀。 都是家神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而为的他依依不舍，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你刚刚讲喊个呀，外头去再看个呀，你等我摆正了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你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呀，跟着老让发生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个凤西是开心啊！凤西一听，眼睛得了一女，三只得了一匹，其实心里欢喜，觉着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凤西。既然今朝广大听众前来捧场凤喜，你常先生心里想交关喜意。

火边，难道是你走的我站都站不得我？ 是啊，哦，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嗯，如此请。 请，大姐，你为何转我一棒？ 你见被包裹收纳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中了我一棒。 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吗？ 我中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次再请。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哎，大姐呀，家住。姐家住哪里？要往哪道而去？ 我本只在蓬莱村，千里迢迢来投亲。

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